欢迎收听《黑莲花攻略手册》，作者白羽摘雕弓，演播牧羊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178集。 阿生，你这别那么紧张。 柳福一笑着摆摆手，显见的有些喝高了，完全无视木生不悦的注视，满脸兴奋。 今天高兴，喝醉也没关系。来，妙妙，柳大哥敬你。 林妙妙开开心心地和柳福一碰了杯，扭过来，单方面跟木生捏在手上的杯子又碰了一下，才喝下去。少年手上的杯子被他清脆的一碰，些许酒液溅了出来，他的神情微微一动，仿佛有人清脆地敲了一声锣，积蓄起来的那一点醋意刹那间烟消云散。木生慢慢地将溅在手指上的酒蹭在了嘴唇上。 哎，柳大哥，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呀？ 林妙妙撑在桌上问。 他是真的好奇， 出场便如神仙人物的男主角看起来好像没有过童年似的。 我小时候 柳福一似乎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，唇边绽开一个笑，回头望了一眼身旁的木瑶。 告诉你也无妨，我不像瑶儿长在捉妖世家，我生于市井，家境算不上宽裕。小时候啊，我成天爬树掏鸟窝，躲起来不去学堂，跟个游手好闲的道士学画符，让我爹追在身后抽着棍子打。 林妙妙听得目瞪口呆， 可是呢，他老人家自然是打不到我。 柳福一笑起来，罕见地露出了少年般得意炫耀的神色。 因为我会上树啊。 连木瑶都禁不住笑了，用手背遮着嘴，将头扭到一边。 你少说两句。后来啊，那个游手好闲的道士就成了我师父，开始正式教我画符。可没画几年就死了，临终之前塞给我一座塔，放我自行闯荡江湖去了。 他单手摸了摸怀里的九玄收妖塔，咂咂嘴儿。 然后呢，就变成了你们现在看到的我的样子了。 他趁大家还没反应过来，用筷子当地敲了一下碟子边，兴致勃勃。 瑶儿，你呢？ 我？ 木瑶今天多饮了几杯，脸上也泛起了薄薄一层红，比平日迟钝一些。闻言倒也没有推辞，只是有些不好意思，慢慢地开口。 我小时候啊，过得很无聊。天不亮就出门练术法，每天画满十张符，每隔一个月出门历练一次。 木生垂眸，没有抵触，安安静静地听着，看样子似乎还听进去了。林妙妙悄悄回头看他，感到很欣慰。 小时候呢，爹待我很严，要是没达到标准，就得去一个黑屋子里关禁闭。 他喝了一口酒，睫毛垂下来，带着一点淡淡的笑回忆往昔。 没有爹的命令，谁也不能放我出来，又冷又饿的时候只有他。 不知是不是酒精的作用，他没再避之不及，而是顿了顿，带着迷离的表情说了下去。 他对着门口的下人又打又骂，提着个食盒闯进来给我送饭。 他的神智涣散开，仿佛嗅到了那些年温热的香气，有熬好的排骨粥，还有煮好的鸡蛋。那女人看着他吃下去，又抱着他哭天抹地，捶胸顿足，哭得他的衣服都沾湿了， 一边哭一边说，谁爱当捉妖世家的家主啊，瑶儿咱不当了，咱嫁个好男人不就好了吗，一辈子舒舒服服的。 林妙妙实在是按捺不住好奇心，回头悄声问道， 他是谁啊？ 木生顿了顿， 应道：“ 白衣荣。”“ 哦，是荣姨娘。” 来来回回，穆瑶屡次提及，屡次避讳，既知如洪水猛兽，连名字都不愿意提，只肯称一句他的人，竟然是他的生身母亲。 嗯，荣姨娘，荣姨娘是18岁嫁给我爹的。 那一年，穆家家主穆怀江和发妻白锦成婚6年，膝下无子。两大世家联姻，白锦是嫡出长女，容貌出众，温柔大度，术法高超，与穆怀江是一对良人，哪里都很好。只可惜白锦身体一直不好，难以生养。白家也算是知进退的捉妖世家，怎好让穆怀江绝后呢？让姑爷娶了外人，肯定是不放心的。思来想去，又从家族里挑了一个女孩送了过去，是白锦的庶出堂妹白怡蓉。白怡蓉上上下下和白锦天差地别，庶女是没资格修习术法的，而是像一般女儿家一样闺阁里娇养长大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，目光短，脾气泼，喜装饰打扮，好争风吃醋，简而言之吧，就是个艳俗的纯女人。白家的想法很简单，白锦早年被练功术法掏空了身子，后又随穆怀江四处捉妖历险，受过几次严重的伤，这才失去了生育的能力。他们就要挑一个不会术法、普普通通的女人，只管娇养在后院里，生下穆怀江的血脉，抱给白锦养，威胁不到白家长女装点出的光耀门楣。白怡蓉的生活也确实很简单，她生在后宅，长在后宅，下半辈子还困在后宅，于是每天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，乐此不疲，用媚态争宠，与根本不与她一般见识的姐姐争风吃醋，为了一点小事呵斥下人，非打即骂，三天两头哭闹一场，搅得家里是鸡犬不宁。 我不喜欢他，穆瑶下了结论，他的脾气没几个人受得了。 他吸了一口气，似乎不吐不快。 他还对阿生不好。 穆生抬起头看了半醉的愧疚的穆瑶一眼，冻结的淡漠目光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。 阿姐，咱不说这个。 穆姐姐，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吗？ 穆瑶摇摇头，灌了一大口酒，目光渐冷，那一双总是清淡的琉璃瞳忽而亮得惊人。 6年前，我穆家清颓，33口人死于非命，都是拜他所赐。 啊，他为什么呀？ 他是妖，也许是被妖气沾染，也许是早就修习妖术，也许根本就是伪装成人的大妖，我也想不明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喜欢请订阅、分享、收藏，我们下集见。